手，像温柔野兽，我们一直就这样向前走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一起郊游，今天别想太多。我啦啦啦啦，像北方的风，吹着南方暖洋洋的哀愁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加油，向昨天挥挥手。我们小手拉大手，今天为我加油，舍不得挥挥手。 小心的午后，空气中氧气变得好稀薄，一个人喝的白开始颤抖，无法入睡，梦到有你的梦，你的微信我还抱在怀中，你的温柔还在包围着我，为什么你身边的不再是我，失去以后不会无法挽救，就不会弄丢的泪，坚持谁对，对你勇敢成全。 Oh baby, what can I do? 忍住多少痛才能祝福你的快乐，是我的退路，替我幸福，无时无刻被温柔保护，全世界对你羡慕。 What can I do?还能够多做些什么，现在的我会更努力去做，如果顽固付出让你难过，现在的我选择这样承受，也许你就不会选择分手，也许我就不会给你伤口，也许陪在你身边的还是我，失去以后不会无法挽救，就不会弄丢的泪，坚持谁对，对你勇敢成全。 Oh baby, what can I do? 只要你的笑容不满足，再多辛苦我都愿意付，替我幸福，无时无刻被温柔保护，全世界对你羡慕。 是贷款服务的引领者， 他

不可惜，今生难得有这番约定，这段情只对你。 是。

忘记这个距离，怎么告诉你爱已慢慢烧尽，

开的脚步。 I do， 甚至我不哭。 I do， 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从来没有想过这种理由， I do， 怎么你也哭？ I do， 我知道你确定是个难处，我怎能面带微笑对你说 I do。求看看，我感觉我爱太深，你表情有点不认真，你不安的双手藏了什么，掩饰着什么。啊，不，只能数着你离开的脚步。 I do， 甚至我不哭。 I do， 无论你要这样突然结束，我还是依然不对你说不。还没有想过这种地步， I do， 怎么你也哭？ I do， 我知道你决定是个难处，我很冷静也很痛苦地说 I do。 是情人节的前一天，你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。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说完这首曲去吃情人餐。waiter说我们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。那是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你问我 to be with me， 哎呀呀，这可怎么好啦？再问我 to marry me， 哎呀呀，我一脸红心跳。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， 哎呀呀，我只好说好啦。再说 I will marry you， 哎呀呀，我是你的新娘。说明天 give me a surprise， 昨天我们穿着情人衫，说完这首曲去情人餐。为他说我们有夫妻脸，你来的希望他再说一遍。那天准备好了的戒指，告诉我你爱我的心永不变。你问我 to be with me， 哎呀呀，可怎么好啦？再问我就 marry me， 哎呦，我一脸红心跳。我说 I will be with you， 哎呀呀，我只好说好吧。再说 I will marry you， 哎呀呀，我

却变成狂热嘶吼的巨人，在一望无际的舞台上，在不被了解的另一面，发射出生活

仅有残留的梦。 来拨动我心跳，